车站车长用地是906亩，共需13500英元，四方121万9600立方，需要234500英元，小工每人每天是150块钱。 好了好了，没叫你报流水账，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两，不得超过。 那原来的预算您不是已经批了吗？ 哎，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不行，等不了，现在要你4年完成，这就不用问了啊，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张工程师，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你办得到办不到，你提早给我个回话啊。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要想干下去，就是现在的500万两，4年，5天之内给我回话。要是实在干不下去，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再去找人家外国人，那就丢脸。 那已经开工了，再去请外国人就不丢脸了。辈子所以不干，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共和党人你也不能丢这个脸啊。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约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 你们英国公司的意思吗？怎么才500万？ 余先生是公司申请打工，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没有算买火车的钱，火车得用100多万。 你看看，先少忙，把工程要捞到手里，以后你就任他摆布了。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 而且牵扯到的事情没那么复杂。朝廷里想善其那国王公贵族，就借着这个口实压员工倒一耙，一天都好看。员工倒不服气，就往你卷神身上推。就算你这回能顶住，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了。 对了，伯爵， 你可是员工倒的红人，你说说，这员工倒顶得下去吗？ 这个无可奉告， 去。 当然了，我看这个恩赐司还是谨慎为妙。 到底是袁公宝栽培的人，说出话来滴水不漏。 哎， 不过这回卷城真的被老袁给坑了。 什么话？袁公宝一起修中央铁路，也是为了推行新政，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听起来问问袁公宝也是出于不得已，他原来对金章鲁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哎，俊成， 好了，这事就不要再谈下去了。哎，伯爵不是劝我们不投奔到山东去吗？干脆你们就去广州吧。啊， 是啊，有一条粤汉铁路，但从广州修到汉口可能有这么少。哎，可是总比你那个金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 俊成，就算是帮我一把，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再说啊，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 是， 徐真也盼望能回广州老家。哎， 现在运气太好了，苹果、香蕉已被上市了，是吧？还有所谓苹果人贼高花了。 军事的月圆之时，我们四个老同学到棉花山上 一醉方休， 这才如当月圆之时。 我姑娘也劝詹别去金章路， 那都是夫人有心给我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 我姑娘有所担当，求上您。 我也很想念他呀， 我们大家都 是因为失去了一些，没有保持收入，有亏金章路的保险， 是吗？ 真的。 金章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峰，在欧美各国，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 对， 杰哥，给我念念。 在中国，

工人们纷纷跪了下来，每个人的背上似乎都多了一份千斤重的担子。 是你们让我想到， 我们不但要开火开道路，还要带出一些能消铁路的动物。 大家听，再不对劲， 中国人团结能成事，中国人的事靠中国人办，中国人的事靠中国人说。 铁路又重新开工了，可经过了这次事件之后，工人们干得更起劲了，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条铁路是为自己修的。风霜雨雪，酷暑严寒，转眼四个春秋过去了，京张铁路终于到了通车的那一天。这时底下人送来了一封信， 有等的，我们要提升、加奖，越 坚定的 运筹帷幄， 我们争取赢。可是你要遵守的每一个原则，每年都要跟监考所项目总工作。 郡城，这是王五爷。 任凭杨迅在下面怎么提醒，詹天佑就是不明白。最后杨迅干脆自己跑到台上去替他说： 诸位，金刚县建成属赖黄龙浩荡，心正英明，也赖老王爷运筹得当，奋发图雄。王爷的功劳固然重要，好啦，就这样吧。同车同车， 建成同车。 四载春秋，终于修成了这座让外国人无话可说的京张铁路。可洋人根本就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承认中国人的能力。而詹天佑要面临的也不只是一条京张铁路，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铁路。仙鹤一甩手，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 你是一走了之，你的眷城来给你当垫背。聪明啊，哪里话哪里话。 郡城来国家跟他好，我们抢来啊，纯粹是为了给岳海路也是重金嘛。 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先王的后起之秀王金枝先生。 金枝啊，今后你要好好的给詹先生当助手，请多多指教。 惭愧惭愧，只要天佑不误了岳海路就好。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逊。 铁路了吗？亲爱的吴松部夫人，我们回到家乡广州一年多了，近在于修成之后，国人自己修铁路的热情更高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接受了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从汉口到成都的川汉铁路等四条铁路的职务，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命运往往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清朝政府突然变卦了，把一切商办铁路都无条件的收归国有的命令。人们说朝廷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把铁路的主权抵押给外国人，向他们借债，用以镇压革命党人，挽救面临崩溃的局面。现在四川等地的民众已纷纷起来，要求朝廷收回这无理的命令。而四川总督赵尔丰竟在他的督署门前向领枪支请愿的民众制造了血流成河的惨案。 进来的是郑元直和几位地方官员。 您最好代表我们粤汉路给四川保路乱党打个